就是来日方长的秘密。答案不过是场好觉睡醒。 是要爱情甜蜜的痛快。

习过了，惩罚也变成一趟旅程。如果要主角就是爱，你伸手碎裂的悬崖，好雪停止了，好望搁浅了，夕阳也变成一瞬间，手中星辰。 我有种觉察

了。 按对了按钮，重获了自由，我成了忽然间改变转速的星球。只要你看着我，睁着眼看着我，发现我存在，我呼吸都有了理由。 差于时间。哦